申一葵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，他很恐惧，所以他逃跑，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，所以他决定不跑，回头决战曹文昭。等等，再想想，想明白了，不跑了，回头伏击曹文昭。没办法，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啊。他的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园，为保证圈套成功，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，吸引曹文昭前来救援。曹文昭来了，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，二话不说就追，追到了南园，穿进了圈套，伏兵四起。应该说呀，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，受到突然袭击，曹文昭的部队被打乱，曹文昭被冲散。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，至少看过淝水之战，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，曹文昭已死，曹文昭已死，很快啊就喊成了口号。鉴于曹文昭不知被冲到哪里去，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，明军开始动摇，然后曹文昭就开始辟谣了，不用话筒，用长矛。精彩表演开始，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，匹马迎万众中，驻军往见，拿着长矛左冲右突，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，然后大家都看见了，遇上这么个人，谣言是不管用了，伏击也别扯了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，僵尸长野。数过来，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。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昭而言还没完，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，曹文昭继续追击，然后是大败，伏大败，又伏大败，一路败入平凉，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。洪承畴杀掉了他，申一葵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。但到这个份上，曹总兵还没消，他继续追击残敌，竟然追到了甘肃、宁夏，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。至此，申一葵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。王家印、申一葵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了他们的戏份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。这个配角死光了，但龙套没有死，因为活不下去的人呢，终究还是活不下去。头头死了，就另找活路。秉持这个原则，王佐贵、王家印、申一葵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，为了生存继续战斗。但鉴于陕西、甘肃打得太狠，他们跑到了山西。虽说是半夜与组织，但吃了这么大亏，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。于是在王家印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，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儿开了个会。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，互相学习，互相促进，顺便再选领导。其实啊，也不用选，一般这种事儿呢都是论资排辈，经过群众推举，王自用以资历最多、功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。鉴于曹文昭、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，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。当时去开会的共有36支队伍，史称36营。跟以往一样，这36个头目有36个外号，大致如下：紫金梁、闯王、八大王、曹操、闯他天、闯将、扫地王、黑煞神。就外号水平而言呢，跟水浒传呢还没在一个档次上。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，什么急先锋、拼命三郎、花和尚都是现代流行用语，相比而言，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。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，水火好汉们总共是108个，这次 只有36个，也就够个天罡。但在某一点上，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，不可思议的相似。你应该还记得，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，并不是及时雨宋江，而是拓的天王晁盖。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，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。这次的36位老大也一样，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，他是当时的首领，后来倒没被人挂，自己挂了。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5位，外号你不知道，那就对个号吧。闯王高迎祥，八大王张献忠，曹操罗汝才，闯他天刘国能，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。这是极为有趣的5个人，他们性格不同，关系不同，有的是上下级，有的是战友，有的是老乡，为了生存揭竿而起。然而在此后的10几年里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，或互相猜忌，或者互相排挤，互相残杀，直至人生的终点。终点太远了，从起点说起吧。开完这次会后啊，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，集中力量，共同行动。这次开会的起军总兵力近20万，开完后就分开了，分开去打仗。他们兵分几路，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。崇祯得知，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。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，这位仁兄调兵倒还有一套，听说敌人来了，马上四处拉人，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，光是总兵就有3个。但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喜欢排兵布阵，把人调来调去，指挥乱七八糟。还没等他布出了个形状，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，闹得天翻地覆。于是崇祯恼火了，他决定换人，换一个能让这36位首领做噩梦的人，曹文诏。曹文诏算是出头了，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，荣归故里后短短1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，现在是总兵。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，那么按照崇祯的意思，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，因为根据命令，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。对于这个安排，36位头头是有准备的，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，协同合作，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。崇祯6年，曹文诏正式上任，积极备战，准备进攻。大战即将开幕，但在开幕之前，这场戏又挤上了一个人。对于这个人，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，因为在到西北之前呢，他经常见到这个人。此人之所以上场，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。一般说来，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搭，除个别猛人外，艺术生涯都比较短，混个几年就得下场。当然了，这朱元璋除外啊。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，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，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，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。隆重介绍第3个猛人左良玉。这个就知名度而言啊，左良玉啊是比较高的，在很大程度上呢，他要感谢孔尚任，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《桃花扇》，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，但好歹是露个脸儿。左良玉字昆山，无学历，文盲。左良玉的身世啊是非常秘密的，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从小父母双亡，由叔父抚养长大，就这么个出身。你让他饱读诗书，就是拿他开涮。没读书， 也得找工作。长大以后呢，左良玉去当了兵， 小兵。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照类似，但他混得比曹文照好。到崇祯元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混到了都司。顺便说一句啊，他之所以混得好，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，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。天启年间呢，他还是个小兵的时候，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。当时的左良玉啊，实在没啥特点，谁都瞧不上，但这个人算是例外。看见左良玉后，惊为天人，说得很好，将来很强大，就说了几句话，建议朝廷给他提个游击。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，希望您还能记得啊，因为天启二年呢，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，袁崇焕。按侯恂的说法，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很快就会出人头地，但这个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有点差距。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，但不服侯恂所望，左良玉终究还是出了名，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。这事儿之前也提过，崇祯元年宁远兵变，巡抚毕自肃自尽，袁崇焕来收拾残局，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。当兵的没拿到工资，才兵变，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，但手下兵哗变，他负有领导责任，就这样呢被赶回了家。回家待了几天又回来了。袁崇焕死后，孙承宗又把他招了回来，去打关内四城。就是在这里，他开始崭露头角，和曹文照并肩作战，收复了遵化。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，顺道给他提了副将，从此顺风顺水。客观地讲，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，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，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，袁崇焕他没有看错，左良玉也没有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左良玉身材很高，作战很猛，且足智多谋，虽说没文化吧，但很懂兵法，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啊。此外啊，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。除作战外，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，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，而是弓箭，据说啊百发百中，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，速度极快。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，先在歙县打了一仗大败之，然后到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，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儿。当时的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，竟然被农民军全歼，他自己带了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，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。不过不要紧呐，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，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。对于这个皇帝的任命啊，曹文照很感动，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，就是猛打猛杀。崇祯六年二月，曹文照开始攻击，他追击的敌人有20万，而他的兵力是3000人。啊，不用怀疑，一点不用怀疑啊，你没有听错，这就是曹文照所有且仅有的兵力。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，在这里呢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尚天龙。尚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，我只知道他是死在了曹文照手下第一个首领。尚天龙手下有上万人，摆好阵势，曹文照率军冲锋。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，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，一冲就垮，垮得实在太快，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照杀了。他的第二战呢是盂县，盂县离太原没多远，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。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理意味的， 毕竟在世上啊，也就是个混。但曹文昭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，混是容易的，混成王是很难的。双方在盂县相遇，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昭的六倍，哎，六十倍也没用。曹文昭毫无费力啊，就击溃了混世王。混世王想跑没跑掉，被曹文昭斩杀。当时的太原算是明军的天下，因为这里是36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。此外呢，如闯王高迎祥、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。曹文昭来后就没法混了。在他到任几个月后，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：五台、盂县、定襄、寿阳贼进平。曹文昭实在太能了，他连续作战，连续获胜，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。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。此后呢，他又在太谷、范村、余社连续发起攻击，贼己宵禁。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啊，就算够意思了。但曹文昭是个比较较真儿的人，非要干到底呀，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，紫金梁。曹文昭是明白人，他知道就凭对方这20多万人，即使站在那里不动，让他砍3000人也得砍上10天半月。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。为实现这个目标啊，他发动了连续攻击。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、地点、斩杀人数，曹文昭斩杀的人数。短短15天内，曹文昭率军7战7胜，打着紫金梁到处乱跑，先到泽州，再到任城、沁水，每到一地最多一天，曹文昭就到。到了就打，打了就胜。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昭死磕，但事实证明死磕未必能行，死倒是肯定的。一个月，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1/3，这样下去实在赔不起了。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。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，曹文昭再猛也没法分身，分身之后就看运气了，谁运气不好被逮着，命苦不能怨政府啊。就这么办了，紫金梁分工，他去余社、老回回，就是36营之一啊，去武乡。过天星也是36营之一的，去高泽。关于结局啊，这个史书上记载如下：文昭节击败。到底怎么办到，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。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，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。曹文昭是山西总兵，山西是没法待了，往外跑。跑路的方向有两个，一个是直隶，另一个是河南。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。紫金梁去了河南，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。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个曹文昭同志是很负责任的。别说中国河南呢，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。那么在曹文昭的追击下，紫金梁、王自用吃了大亏，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，终于解脱了。人死了就解脱了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

当然，对当时的起居而言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曹文昭还在追。紫金梁死后，曹文昭继续追击，在临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，一晚上的功夫全灭敌军，杀死滚地龙。此后又攻下济源，在那里啊，他杀死了36营的重要头领老回虎。洪承畴在陕西，陕西消停；曹文昭在山西，山西也消停。虽然河南也不安全，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，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，具体的地点是河南的怀庆。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，此地呢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，地段很好，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钻山沟，是个好地方。于是崇祯6年6月，山西、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，全跑去了河南省。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，虽说曹文昭经常进来打几圈，但时不时的还能围个县城，杀个二八支线，混的还算凑合。到崇祯6年6月，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10几万了。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，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，左良玉。3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，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昭。就军事天赋而言呢，两个人的水平相当，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。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，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。曹文昭率领的是关宁铁骑，所谓天下第一强军，战斗力极强，打起来也顺手。但左良玉估计跟这个袁崇焕关系不太好，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，只能在当地招兵，这就比较麻烦了。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，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都是苦人家，闭只眼就过去了。官军也好，民军也罢，都是混饭吃，何必呢？而这一次，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——昌平兵。明代的军队啊，就战斗力而言，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。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，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，给钱不说，还要给地。相对而言呢，昌平兵性价比较高，而且就在京城附近，也好招。带着这波人呢，左良玉终于翻身了。他连续出击，屡战屡胜，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，追着敌军到处跑，到崇祯6年9月不再跑了。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，估计是跑得太辛苦，大家跑到这里啊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10几万人还跑什么，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，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。敌人不跑了，左良玉也不跑了，他开始安静下来，不发动进攻，也不撤退。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，民军首领们很纳闷，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，他们一直决定等几天，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。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，他虽然很猛，也很明白，凭自己这点兵力，追着在屁股后边踹几脚还可以，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。在对手的配合下，左良玉安心的等了半个月，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。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，山西总兵曹文昭、泾阳总兵王普、总兵汤景周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，于9月底抵达武安，完成合围。对首领们而言，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。下面呢，我们介绍下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。据这个史料记载啊，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、张献忠、罗汝才、李自成外，还有若干历史人物，如薛仁贵、刘备。刘备，对啊， 这都是一些外号啊，以及某些新面孔，比如鞋底光。实际上我也一直没想明白这个外号是啥意思，估计是跑得快呗，起外号叫鞋底光。逼上路，这个外号啊是很有觉悟的啊，被逼上路。一块云，估计啊原先干过诗人，这位啊做过诗人，所以呢起外号一块云。三只手，他这个三只手，这个你慢慢琢磨吧啊。某些死人，比如混世王尚天龙，应该之前呢已经被曹文昭干掉了这几个人，等等等等吧。大体而言呢，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。对诸位首领而言，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，因为除被围外，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。按规定啊，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，根据级别，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昭。当然如果真是曹文昭管这摊的事儿，估计啊这个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，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了这么个机会，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。可是不是曹文昭，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，崇祯六年九月，曹文昭被调离，赴大同任总兵。关于这次任命，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，自毁长城。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，纯粹是找抽。而这笔账大都算到了御史刘灵玉的头上。因为根据史料记载，曹文昭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，曹总兵书读得少，估计也不大讲礼貌，欺负了刘御史，两个人解了梁子。后来刘御史到了河南巡视，曹总兵跟他聊天，聊着聊着不对劲儿的又开始吵，刘御史可能是吃了点亏，回去就记住了，告了一黑状，把曹文昭告倒了，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。史料是对的，说法是不对的。因为按照这个明代的编制啊，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，而且崇祯对曹文昭极为信任，别说一状啊，一百状都告不倒啊。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。崇祯七年初，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。哎，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啊，上任时年纪轻轻，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，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。掌权之后，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，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儿，比如这个裁掉驿站，结果又干出了一个李自成，辛辛苦苦十几年，最后还是没辙。史料告诉我，崇祯很勤奋，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，天天上朝，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，也不好色，他也没时间呢。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没享受权利，尽承担义务，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呐。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昭调到大同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，家里的事儿要管，外边的事儿也得管，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，要有两个曹文昭，这事儿就结了。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，崇祯是有准备的，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。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8万人左右，打宁远没指望，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。自进攻发起之日，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，各地纷纷失守。曹文昭虽然自己很猛，盖不住手下太弱，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击破周边地区后，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。大同是军事重镇，一旦失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兵力对比而言，曹文昭手下只有2万多人，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1000多人，实现只是时间问题。于是崇祯也玩命，在他的调派下，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赴大同参与会战。曹文昭也确实厉害，硬扛了十几天等来的援兵，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，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。崇祯七年的风波就此平息，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。曹文诏同志就惨了，虽然他保住了大同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，责任是跑不掉的。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，才捞个戴罪立功。但皇太极这次进宫导致的最严重后果，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，杀了多少人，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，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。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，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明军彻底抹杀，这是第一次。事实告诉我们呢，那个包围圈相当的结实，众位头领人多势众，从这个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，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，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。当时已是冬季，天气非常的冷，几万人被围在里面，没吃没喝，没进没退，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掉。然而不要紧，还有压箱底的绝技，只要使出此招，强敌即可灰飞烟灭，投降。当然了，这个投降啊是暂时的，先投降，放下武器，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。但你要知道啊，投降也是有难度的。为了顺利投降呢，他们凑了很多钱，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普向他行贿。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投降，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。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，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，总兵应该是很富的。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，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古城投降后，行贿都行到了朝廷，上到大学士，下到知县，都收过他的钱。人不认人，钱认人，这个道理很通用。问题在于，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普呢？这是个关键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啊，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，只能行贿王普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因为王普同志是京城来的，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啊，他是最单纯，最没见过世面。王普同志虽然来自京城，见过大场面，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，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。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，投降就投降，不投降就打死，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，假投降。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，且人均好几次，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，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。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，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，他还算比较地道，收钱就办事。崇祯六年十一月十八日，首领们派的代表去找王普，这个钱呢已经送过去了，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，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王普非常高兴，他的打算是完美的，受降自己发点财，还能立功受奖，善莫大焉。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，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，交出武器。当然他并没有撤出包围，那种蠢事儿他还是干不出来的。但既然投降了，就是内部矛盾了，没必要兴师动众，可以原地休息，要相信同志。你要是王普没有丝毫提防，那是不对的。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，不用十天，四天就够了。二十四日，十万余民军突破王普的防线，冲出了包围圈，大祸就此酿成。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，河南基本是没有兵，所以 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，很是逍遥了几天。哎，也就几天。12月3日，左良玉就追来了。包围圈被破后啊，这个崇祯极为恼火，据说连桌子都踹了，当即下令处罚王溥，并严令各部追击。左良玉跑得最快啊，之所以最快，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，只是按照行政划分，河南是他的防区，如果闹起来，他是要背黑锅的。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，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，遍地开花，压根儿没法收拾。左良玉收拾了，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，只用了20天。实践证明啊，这个左总兵啊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，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，在信阳、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，肃清了所有民军，从头到尾20天。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，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，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，跑到湖广了，具体地点是湖广的云阳。我认为啊，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，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，陕西是不能去了，洪承畴在那里蹲着，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，去了也没前途，山西也不能去。虽说曹文昭调走了，但几年来呀，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，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错，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，那就去湖广吧。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，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。云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，因为云阳属于山区，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，也没什么兵，这回大发了，一来就来了几万人，且都是闹事儿的，各州各县接连实现，完全没办法，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，我反正是没办法了，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。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，没有洪承畴，没有曹文昭，没有左良玉，在他们看来云阳是山区，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，自然放心大胆。这个看法是错误的，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，第四个猛人。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，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啊，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，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，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，看准了就打一把，其余头领也差不离，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，连四川也未能幸免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只有用狠招了。崇祯7年，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，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。那么在此之前呢，这个明代的最大地方官呢就是袁崇焕，他当济辽都师时能管5个地区，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，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5个省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